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北京文艺广播在24岁生日之际开展了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诵读小站也向广大听众发出邀请，征集大家诵读的经典剧本声音作品。下面请听由听众段玉言带来的雷雨片段。 这屋子里有鬼，一点不错，我可是偷偷的看见了，那是你爸爸的造化。那时候你还没来，老爷在矿上，那么大阴森森的院子，只有太太大少爷二少爷住。那时候这屋子就闹鬼，二少爷小孩胆小，让我在他门口睡。那是秋天，半夜里二少爷忽然把我叫起来，说这屋子里边又闹鬼，让我一个人去看看。二少爷脸发青，我也直发毛啊，可我是刚来的底下人，少爷说了我又怎么好不去干呢。于是我就喝了两口烧酒，穿过这荷花池，来到这屋子外的走廊旁边，我就听见这屋子里边像是有个女鬼在哭，哭得惨，心里越怕吧，我就越想看。于是我就顺着这窗户缝往里一看，就在这张桌子上点着一根要灭不灭的洋蜡烛，两个鬼并排坐在上面，像是一男一女，那个女鬼正靠在那个男鬼身边哭，那个男鬼低头直叹气呀。于是我就趁着酒劲儿朝这窗户缝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就看见这俩鬼嗖的一下分开，都朝我这边看。这下他们俩的脸可清清楚楚的正对着我，这回我可真遇见鬼了。那个女鬼就是咱们的太太，那个男鬼你别怕，就是大少爷，就是他，他跟他后娘就在这屋子里边闹鬼呢。所以孩子看开点儿，别较真儿，周家人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就跑远了。这两年过去了，说不定他们以为那天晚上真是鬼在那儿咳嗽呢。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你好，中午好。 李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还是要听听您给我们介绍天气的情况。 那这个时段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家之外的一些天气。 好的， 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亚洲的天气。亚洲天气呢，这样分为两个，一个是高温，一个呢还是这个阴雨当中啊。高温呢主要是出现在印度次大陆啊，像新德里啊，还有这个它的南部地区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在36到40度的高温天气。 嗯， 它已经从昨天开始还要持续3天的时间，因为那里边雨非常的少。 嗯， 那除了高温之外，现在日本呢也即将迎来一次大雨的天气过程，因为咱们北京的这次降雨天气过程明天就要移到日本海，就要进入到它的本州这一带，所以呢它就要迎来大风和这个雨还是比较急，要持续两天左右的时间。 嗯， 当然天儿比较好的还是在美洲这个现在呢温度呢基本上是在25到28度之间。 嗯， 像基民这个基民两天基本都报到28度，基本以晴天为主。 嗯， 然后新西兰呢现在是在25度上下，当然它不时的还下点小雨。 嗯， 这个季节还是对那儿还是不错的。 嗯， 那么北美这一带呢，它这个天气和咱们国家北方的天气呢有点类似，现在还处在这个初春的这个时节，天气变化比较大。 嗯， 所以它在未来几天啊，像美国的中东部包括它的平原地区还会迎来降温天气，降温的幅度最大的地方可以降到10到20度，所以这个气温的起伏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提醒要出门的朋友，尤其是出行旅行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 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每个周五的周末任你游又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各位都要轻松一些啊，听节目也会心情格外的放松。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介绍天气的时候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的雨可能正在减小或者在减弱，但是要在今天一天的这个整个的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路比较滑，千万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今天也是温度比较低，现在大概也就是10度-11度左右的样子，注意增减衣物。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今天周末任你游真的要跟大家度过一个初春迎来这个春雨的周末了。有什么样的打算，也可以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今天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晒一晒您的周末出行计划。今天我们的周末任你游呢迎来了一位多日不见的老嘉宾，但是他是我们在嘉宾当中，如果说要排在周末和我们的周边游的过程当中这个排行榜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 number one 了哈。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旅游达人郭萌，欢迎郭萌。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萌。 嗯，刚才我这么一说，各位可能有记忆的老听众朋友们能想起来，郭萌以前给我们来出谋划策。说这个到京郊出行的时候，哪些主题游该走哪些路线哈、啊？ 对， 好长时间不见，干嘛去了？ 是好久没见了。其实我上一次就抛了一个小的这个悬念，说我今年可能要给大家介绍一些不一样的旅游方式。这个旅游方式叫做休闲游。 嗯， 那去年其实我一年都是大半年都是在去帮助大家去调研，这个休闲游好一点的这个场地。 嗯， 然后现在呢，这不是 已经出结果了，我就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了。 我怎么总觉得你是修炼出关了？ 对，修炼出关了，迫不及待要跟大家来交流了。 在这么长的闭关的时间里面，其实刚好是相反啊，在这么长你出门去了解实际的情况，去给大家进行策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你刚才说抛了那个悬念，我都记不起来你上次抛悬念是哪一天了。大概是去年， 去年 的时候， 对，去年抛的悬念， 怎么是一年见一回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宝贵了，一定要听听你宝贵的经验，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或者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周末现在你说到京郊游，很多朋友可能出行了这么多年，总觉得好像该去的地方，知道熟悉那些名字也都去过了，是吧？好多朋友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就是还能有什么新的玩法，或者说还能去哪些地方？一个是避开人潮汹涌，是 没错。 还有就是哪些地方呢？可能更能够让自己有新鲜的概念。对，有一些你比方说在春季，在我们可能去年来的时候，可能我们说秋季，这个秋季春季它的采摘这些活动当中，因为京郊本来有这个优势，可是这么多年好像我们并没有把它捋出更好的更升级版的一些线路来，所以郭萌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吧，跟你来取取经，让我们来了解一些更新的更好的一些玩法和概念，好吧？ 好嘞，因为坦白说哈，咱们现在一说周末去哪玩，大家都有点懵的这种感觉， 糊里糊涂的 啊、因为你基本上百度一搜，周末去哪玩，昌平景点出来了，周末去哪玩，大兴景点出来了。 对，你知道那个名单差不多都相似 啊？对，名单都差不多相似。其实咱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京郊有很多的这个农业采摘园，哎，它现在经过产业升级之后，比景区还要更有乐趣一些。 就是普通的景区现在已经 都是看人头了， 不太能满足大家的这种 需求了。对，大家都是观光，那这种农业采摘园更多呢其实就是观光，同时再加上体验，还能有一个采摘的一个收获的这个乐趣， 观光体验采摘融为一体。 对，融为一体，你还可以在园区里面有的地方是吃点农家饭，然后有的地方是还可以住一个农家院，但是也都是升级版的农家院，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种农村的那个比较 落后艰苦的那样 的。 现在咱们北京这些年来这个变化非常大， 非常大， 京郊的这个变化，尤其对于城里的朋友想去京郊采摘的，想去观光的，想去我们的农家院体验的朋友来讲，这个是看在眼里的哈。这么多年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变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大家去了以后发现你看到的古朴的朴素的那个外观之下，它里面一应俱全的设施， 对， 很多东西真的是非常方便。 对，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经常会私下里边问我嘛，说我周末就想带一家老小出去玩一玩，就接接地气，因为平时大家都是住在楼房里面嘛。 对， 有没有比较好的一点的？ 没有地气可惜。 有没有比较好的一点的地方去推荐呢？然后又想着让小孩子们，比方说通过采摘啊，去认识一些农作物啊，提升一些这方面能力象限。 对。 然后，但实际上又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因为很多地方我们还是会比较怀疑它农产品的品质啊，或者说会不会出现有坑人的啊，或什么什么这些，我们自己是不会去那个甄选的。所以他们有时候就觉得很苦恼。今天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个非常不错的园区，也是分布在咱们北京周边各个区县都有的。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点大家不常去的这个景区，甚至是可能知道都不知道的这个免费的景区。 怎么说呢，我们不知道它名字其实是非常好的地方。 对，其实还是很值得体验的这么一个地方景区，然后大家可以考虑周末的时候一起去探索一下。 好，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大致的这个方向和区域吧。其实说到采摘，北京如果采摘园区的话，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应该都会有。但是呢，集中一点的，我们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咱们原来采摘大会啊，草莓大会所在地昌平，是吧？这是 农业嘉年华， 对，这是非常有名了。农业嘉年华，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还跟这个他们那边的朋友联系，还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过节目，还跟大家说过这个昌平的事情。那其实昌平包括顺义，怀柔、密云等等等等，就是远的近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采摘园区。 对，有很多采摘园区。 嗯， 然后你像昌平的园区， 嗯， 咱们就先说昌平草莓，因为也是比较富有盛名了， 世界知名品牌。 嗯、世界知名品牌。其实咱们经常吃的草莓都是那种红色的， 嗯， 最常见的品种就是红颜， 嗯、 因为它草莓的这种味道非常重。 嗯，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网红的草莓， 嗯， 白草莓， 白草莓，嗯， 在咱们北京就能采摘到。 哦，北京有这个白草莓。 北京有，对，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是那个冠希哥，不是他自己秀了一张照片吗？就是照片上有九个草莓，从日本买的，白色的，花了500大洋。 嗯， 啊，实际上咱们京郊采摘可就实惠太多了， 可以采摘到。 对， 是在哪里？ 白草莓有好几个地方都有， 嗯、 你比方说像我们昌平的新城园，这个园区就有，它里边不只是有白草莓，还有粉草莓， 嗯、 它那边的草莓品种应该说是最多的， 嗯， 比方说我们知道的红颜，然后还有张基呀、啊，还有枫香啊、随珠啊、圣诞红啊等等等等， 嗯， 有12个品种。 那么多的品种啊， 对，有那么多的品种，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红色的，吃起来的口感区别不太大。 嗯， 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像这个张基呢，它就是果实非常的软，细嫩多汁。 嗯， 但是因为它不耐运输，所以基本上在咱们市面上是看不到的。 哦，明白了，就是你如果像我一样懒得去人家采摘园，然后让别人给你带回来。有的时候就不太好带，这 不太好带，可能带回来，稍微包装没好就已经烂掉了。 哎呦，这个东西它金贵， 真的还是挺金贵的。 嗯 嗯，然后像这个新城园这个园区呢，它还有一个特点， 嗯， 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小动物喂养，它那儿小动物挺逗的。 小动物啊， 嗯，小动物是。前一段时间那个大猪刚下了12只小猪，然后那个小猪就是在园区里面奔跑散养的那种状态， 是吗？ 嗯， 园区里面自己活动， 园区里面自己活动，很自由的， 自由活动。 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咱们常见的什么狐狸呀、 啊、 鸵鸟啊，都在那个园区里面。其实我觉得带着小朋友去那边休闲，然后采摘一下，喂喂小动物。就挺有意思的。 嗯，不要老是光看图片上的东西啊。 对，不要老看。 可以实际上跟他们。可以近距离接触的哈， 对，可以近距离接触的， 嗯、 但是要是危险一点动物，比方说像狐狸，我就建议稍微离得远一点， 嗯、 还有孔雀什么这些无害的， 嗯、 像兔子什么的， 嗯、 就离近点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现在这个采摘园区弄得特别像是小动物园啊， 一个小的农业综合体， 像一个生态的一个体系一样的。 对、 嗯，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做川府。川府菜园、 嗯、 这也是一个 听着怎么像是四川的感觉，川府 听着特别像一个那个吃饭的地儿， 对，川府我说天府和四川 川府 结合起来，川府 这个 其实跟四川没关系吗？ 老板其实也不是四川人 没关系、啊、哪两个字儿？他是川就是 四川的 川 啊，府就是川府的府、 哦、 我这介绍 其实川我们知道的大山大川，川是指河流嘛？ 对， 那么这个是有什么特色？ 它的特色就是高大上。 哎呦，刚才 对，跟那个普通我们想的那种的农家院就不一样了， 嗯、 高大上。 嗯， 它里面的不管是地面上铺的那种磨盘呢、啊， 嗯， 还是说那个墙上放的那种牌匾呀、啊， 嗯， 都是有年头的，每一个都有故事。 这是收集来的吗？ 对。一点一点收集来，很用心。然后最重要，它前面有一大片的天鹅湖。啊、嗯，自己挖了，很费劲。 怪不得你刚才说高大上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 哦，对，高大上，它有一个天鹅湖。 天鹅湖，嗯、 对，上面有很多那个白色的天鹅在那里面游来游去。 哦， 它那儿餐饮也很棒，有点像私房菜的感觉。 哦、 比方说你要吃鹅火锅的话，前面天鹅湖抓一只鹅， 我的天 哪，吃了， 好可怕， 挺有意思的。 啊、哦，这是叫川府。 对，川府菜园、 嗯， 然后在他那边的品种呢，就是有我们所说的白雪公主， 嗯、 还有一款草莓叫做桃熏，这个应该是我最爱吃的。 桃熏 是粉颜色的， 嗯，桃是桃子的桃吗？ 对，桃子的 桃。 桃 熏，熏是、 嗯、熏香的 熏， 熏 香的熏。 嗯、 哦， 然后这个品种吃起来真的就是水蜜桃味儿。 啊，这个草莓吃起来水蜜桃味儿？ 对，粉色的。 哦，它个头呢？有。 个头比普通的草莓要稍微大一点儿，但是它不是那种椭圆形、 嗯、 水滴形的， 嗯， 它有点扁扁的这样。 哦， 这是新品种吗？我怎么没吃过水蜜桃味的草莓呢？ 其实我也是最近才明白过来，草莓有这么多种，它属于是别的品种然后培育过来的。可以确认它不是转基因的食物，因为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园区都是农业局背书的园区，都是有有机认证的。有机认证有一条就是不允许转基因。 在这个规定当中有是吧？ 对对，所以大家不用对被它这个外表然后 迷惑， 对迷惑。 桃熏，还有什么样的东西？ 再推荐一个草莓园叫做天润园。 就每一个这个园子里面，它自己特色的或者它独有的，它比较擅长的品种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天润园呢， 天润园， 对，它的草莓呢，主要是圣诞红。是这么一个款。然后他自己还比较擅长电商。 明白啊。 就是每一个园区它特点就不太一样。那昌平呢， 他自己做的特色不一样。 对，昌平我比较建议去这几家。然后可以串一个点儿，稍微远一点儿，串到顺义那边。顺义有一个新的园区叫什么呢？叫做用照片去回忆历史。 哎，这个让我想起来好多那个老的那个影展。 对， 有好多那个公园，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咱们的某一些庙会会做那种老照片的展示。还有就是博物馆里面经常会有老照片展。 对，它叫时光影像博物馆。 这到底是一个采摘园呢还是一个博物馆呢？ 它是一个博物馆。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就是很喜欢用胶片去拍一些东西。 哦， 你看我们现在都是用数码相机的，因为咔咔咔咔拍上几百张，然后再去删。他那边全部都是用胶片去拍的。 我知道现在还有人在使用这个。 对，因为胶片呈现出来的好像可以是那种立体的感觉，跟数码还是有一定。 有好多朋友有这种老的那种情节。 对，老的情节。那我们这个园区，比方说新成员就可以连这个时光影像博物馆。 我们把其他的采摘园，刚才其中最后说的这个，然后跟这个博物馆给它连线，连起来 做一个连接。就比方说你采摘了。采摘觉得半天还意犹未尽，那你就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它有好多这种老物件。有那种过去的那种放映的那种影片胶带。 哦，胶片。 对，一大卷的那种，到那个快播完要赶紧接上。然后还可以看到一些历史人物，包括一些明星，里边还有玛丽莲梦露的圆满照片。都是很珍贵的。 哎，从哪儿淘的这些东西啊？ 那个都是从国外收集过来的。 就是一个收藏的一个展示。 对，一个收藏的展示挺有意思的。反正我第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边好像就追忆到童年了。有小时候我们家里面有的那种缝纫机啊，然后用的那种暖壶啊。 你肯定在里边合影了吧？ 对， 能拍照吧？ 可以拍照， 拍照。 拍出来的感觉也是那种特别复古的感觉，一下子就给你折回到80年代、70年代了。 这一下就把年龄暴露了。 对，年龄又暴露了。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个怀旧的地方。采摘之余，如果有闲暇的这个时光和心情的话啊，可以离得远吗？这两个地方？ 不算远。 开车大概？ 开车一个小时之内吧。 那刚才我们提到昌平的这几家这个采摘园区的时候，它分别在昌平的，离昌平城区或者说我们从城里出发去那儿都方便吗？ 挺方便的，因为昌平应该说是大家首选的一个地方，因为离市里会比较近。 说草莓先想昌平，然后又从八达岭高速这边过去是最方便，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就能够到，它没有扩得很远。 你的建议，如果是在昌平采摘草莓的话，刚才提供的这几个选择，大概有半天一天的时间就足够了吧？ 对， 因为我们去昌平不算是很远嘛。我刚才提到的其他的几个远郊县区的话，如果你要在那儿待一晚上啊，怎么样，可能更好一些。但昌平就半天时间，一天时间就差不多了，是吧？ 对，半天时间其实就用发呆的时光就好了。 最近一段时间是草莓的一个好时间，是吗？ 对，草莓的一个采摘季。然后再过了这段时间，下一阶段就是樱桃了。 樱桃。对，刚那天跟搭档袁一在说的时候，就是我说草莓和樱桃这基本上都是他的强项。可惜他今天不在啊。 特别能吃是吧？ 我可以缠着他，能采能吃能鉴别。 哦，这么厉害呢？ 吃货都这样。好，刚才说到的这是昌平的方面，那接下来还有我们要提到的顺义，包括一会儿你要说到的像有机无公害这样的一些概念， 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啊？其实我们每次在采摘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提示啊，或者是说明啊，或者是它的招牌啊，但是大家好像都是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反正觉得都差不多啊，每一家说的都是那样，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或者说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玄机啊，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的一些知识，我们一会儿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来聊好不好？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做客的是我这样说吧，叫京郊旅游达人郭萌啊，这用了大概大半年的时间啊，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 去采线路，去跟大家共同了解更多的有关采摘方面，有关我们这个农业园区的一些事情。下半段我们回到环球旅行家，继续和郭萌一起来了解更多的消息。好，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听一首歌啊，来放松一下，跟大家一块来听听最近电影当中的歌吧。这是来自王源的一首《因为我爱你》。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如同阳光照进心底，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我心情无法言语，从未想过会遇见你，让我惊喜，让我痴迷，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你，尽力气，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竟然弄丢了你。因为遇见你，我学会珍惜，天台烟花还会再升起，我也有好久没风吹向你，是否被欺负受委屈，以后不会有人护着你。等下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贷款 需谨慎。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麟、罗彤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云中见鸟城》，4月26日至5月2日欢笑首演，订票6655-0000。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中山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4月上旬拉开帷幕。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好了，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下半时段，我是张帆。今天的周末任你游，我们请到的是京郊旅游达人郭萌，再次欢迎郭萌。 大家好，我是郭萌。 郭萌刚才跟大家提供了一下他在最近采线啊，跟大家一起去了解这个采摘园的过程当中收集的一些信息。我们刚才听到了昌平的部分，昌平刚才没记错的话，因为我们说了三个采摘的园区， 对，三个采摘园区， 然后再加了一个博物馆， 对，影像博物馆。 这样可以在周末用上一天的时间，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的乐趣，也可以去收获一些精神食粮啊。回到用你的话刚才说怎么说来着，回到过去啊，回到那个70-80年代。 严重暴露年龄。 事实上你并不属于那个年代。但是大家对某些事物的那种共同的不能讲叫记忆了，可能是一种符号啊，它的认同是一致的。它最能代表某一个时期，可以看到我们怎么走过来，可以看到我们社会发展的变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没错。 好，说完了刚才的这些故事之后，接下来咱们要转战一个地方了。郭萌说，今天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我们没办法把所有的这个区县的采摘园都捋一遍了。那么接下来你的重点介绍还有哪个区域？ 顺义吧，因为顺义离市区也是比较近。顺义我就推荐一个园区，叫做绿富农。果蔬产销合作社。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就是它这里边的内容也很丰富。丰富就是说它有垂钓。 哦，这个园区里面有钓鱼的。 对，里边有。其实它这个园区特别有意思，进去以后有一个大的变形金刚在那竖着。 啊。这说的特别像是某一些景点 啊，对，很像一个景点啊。我第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这个变形金刚是干什么用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它的一个标榜性，标榜它比较年轻化的。 你认识吗？是哪一位？是大黄蜂啊，还是擎天柱？ 不认识，有可能是大黄蜂啊，因为它身上是黄色的 啊。大黄蜂是最受 女孩子喜欢的这个变形金刚之一。 嗯，变形金刚男友。 因为你要开一个大黄蜂嘛。 对，然后它这个园区里面呢，就是我说的，可能就是业态比较丰富。 嗯， 你可以在那儿去采摘一些新鲜的蔬菜，中午吃一个有机蔬菜小火锅。 嗯嗯嗯。 嗯，因为它就餐环境也很好，就是我们说的已经抛弃了那种过去我们一想农村的那种很土的那种风味了，它还是很有时尚感觉的，包括它外面的墙体都有一些这个彩绘。 哦，那还有涂鸦是吧？ 对，里面还有住宿。 嗯， 而且价格还不贵。 哦， 不到300块钱就可以住一晚上。 也就是说，这个园区里面，你刚才说业态丰富，我们可以理解为它里面真的有很多的项目可以体验，钓鱼、采摘。包括你刚才说采摘当中包括有蔬菜嘛，是吧？ 对，也有蔬菜。嗯，然后他那儿蔬菜还可以做成果干儿，他们自己有一个深加工，就苹果做成一个苹果干儿，吃起来挺脆的。 哦， 这个替代零食非常好。 嗯嗯嗯。其实好多朋友不是都去在网上买吗？各种各样的这个干儿嘛。嗯， 对，他那儿就是自己就有去生产一些。 嗯， 最重要是他地理位置很好。 嗯， 他离五彩浅山步道很近。 哦，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隆重的介绍过五彩浅山步道。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休闲徒步的这么一个步道。嗯， 对，然后五彩浅山步道里，现在这一段时间应该也是一个看花比较好的季节了。 嗯嗯嗯。 嗯，可以推荐两个路口进去。 嗯， 一个是玉子沟那个口。 嗯， 那个口进去呢，往山上走，风景会好一些，它有一些小的流水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古的建筑啊。 嗯， 还有一个口叫十二涧。 十二涧， 嗯，十二涧 的涧， 对，山涧的涧。这个口进去呢，就是徒步。 嗯， 虽然说有点枯燥，但是没人。 啊，这是大家追求的两个方向啊，一个是说景色好，一个是人少。 嗯， 这个五彩浅山步道应该是顺义着力打造的一个步道区，非常非常好。嗯，啊，而且五彩两个字本来就是特别适合这春天。是吧？ 对， 嗯， 然后咱们就紧接着再说一下密云。 嗯， 密云现在呢有一个叫奥怡凯园蔬菜种植合作社。 嗯， 它正好在14号举办一个梨花摄影比赛。 摄影比赛？ 对， 嗯，而且梨花摄影比赛。 对，梨花开的时间特别短。 嗯， 就一个礼拜。 嗯， 少说一点，其实也就4天，一下雨也就打没了。 嗯，而且我们经常会说梨花这个像雪一样的。 对，雪一样。嗯，然后有好多特别美的这个诗都是描绘梨花的嘛。 嗯嗯 嗯。 有时候说雪像梨花也这么说啊，千树万树梨花开。 对，千树万树梨花开。 嗯， 然后他这个比赛特别有意思，你就觉得跟正规的比赛，也不是说正规不正规，就是咱们这个农民举办的这个比赛呀。 嗯， 他挺幽默的。 怎么讲呢？ 就是我这个照片我拍完了以后，我要怎么给提交到你这儿去评奖呢？ 嗯， 他们那边就是你现场拍完了以后，现场拷到我们电脑上评奖就好了。是不是很有意思？ 嗯， 就很有乡土气息的这么一种比赛， 特别像是一个大院里大家参加比赛。 哎，对对对对对，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什么规矩啊，正规不正规， 就是街坊四邻。 啊，对对对。然后他奖品也很有意思。 嗯， 他奖品就是会给大家特等奖3棵梨树。你就成地主了。 可以那个梨树的这个叫什么 所有 维护管理 挂上你的名字，然后等到收获季节呢。 嗯， 你就去把那个梨收走就好了。 嗯， 他那儿的品种 等于认养的这种。嗯， 对，他的品种是玉露香梨，应该说北京是独一家。 哦， 如果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个梨，也只有去他们家采摘才有。 嗯嗯 嗯，他们家的草莓也很有特色，叫小白。 这名字起的好。啊， 大白小白， 就是而且还是初级的。 对，叫小白。嗯，外边看是粉色的，但是它芯儿是白色的。 哦， 嗯， 这你尝过吗？ 我都尝过。 就是今天说的你全尝过了是吧？ 对。嗯，今天说的这些品种我都尝过。 嗯，这是个什么样的口感，什么味道的？ 哎呀，有点像猪八戒吃东西似的， 吃 太激动了，然后对一下就吃进去了。感觉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细腻一些。嗯嗯，细腻一些，因为你更关注的是它的外观。 对对对。 然后咬一口下去，里边竟然是白色的。 嗯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福满园。 嗯， 福满园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在下一期再去详细讲它一些，因为它的樱桃会很好。 哦，好，好。刚才你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品种啊。其实好像你一开始告诉我们那个数字比这个还大得多得多啊，说这个百十种的这个都不在话下。这么多的品种的这个草莓当中，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几种？ 粉色那个桃心。 粉色桃心。 嗯、 啊，是不是那个最贵啊？ 哎，也不是，其实这个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卡、啊，叫做彩交通的卡。 嗯， 交就是郊区的交。 嗯, 嗯 统一的这些采摘草莓，其实只要88块钱，像那种白草莓、哦、就可以采2斤了。嗯、 哦，这个是咱们北京市， 北京市农业局对， 嗯。嗯方便大家用的， 对，方便大家用的、嗯、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背书的话、嗯、就像我说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草莓它是有机的、嗯、还是绿色的还是无公害的。 对, 对, 对, 对，哎，你说到这个你就得多问几句了，有机无公害咱们怎么来理解这些概念，咱们怎么能够让大家明白过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标签那么简单，不是那几个字儿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贴上是吧， 对， 其实它是还是为了让咱们更放心， 有标准的， 对，是有严格的标准严格的管理系统的对吧， 对，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像草莓樱桃葡萄这种水果的话、 嗯、 真的吃有机很必要，因为它其实是清洗那个农残是清洗不掉的， 嗯， 这个怎么去分比较好呢，你可以把它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分，无公害它就是比较简单版的， 嗯， 然后绿色呢就是中间难度的，然后有机就是最高难度的， 这是三个等级， 对、 嗯、 这是三个等级，这是一个种植难度的问题，你像有机它要求就很高、嗯、比方说土壤里面你有含哪些有机物啊、 嗯、 包括你都是不能去施那些化肥的， 嗯 嗯，然后是有机土壤来培育你才能去认证这个有机的产品， 要有机土壤来培育才能够成为有机产品， 对，也而且还要使用有机肥，也不能去使用杀菌剂，然后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这个农药， 这很严格、啊、 非常严格，有机是非常严格的这么一个认证、 嗯、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哪一个农作物你出售的时候就可以贴上有机的这个标签的， 对 对, 对，它有专门的认证，每年都要去做这个认证、嗯、这个检测。 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明白过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超市里有机的东西它就要贵 因为它 有的贵了好多、嗯、 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无公害在农药上它是限制的，然后绿色和有机就根本就不允许了、 哦、 嗯，然后化肥呢无公害也是限制的，但绿色和有机就根本就不允许用了、嗯， 哦，往上两个是不允许用 的。对，生长激素呢，无公害就不限制了，绿色限制，然后到有机这儿就不允许了。 嗯， 所以有机的东西为什么它贵呢？它产量也没那么高。 真的是这样，嗯 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就是我人类跟这个自然在博弈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和谐和矛盾出来。那你要什么，你就得舍弃掉一些什么东西。 对，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产量的问题，我们一直都说有很多东西。你想让它更多，又想让它，这个标准更高，这不太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要在那个粗中选更精细的东西，所以它的价格也会很高一些。 对，因为它的口感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嗯、 就是我们说的它符合这种自然生长规律， 嗯、 然后你可以进到这些园区闻到比较 草莓跟草莓还是不一样的。 对，比较浓烈的这个。有机肥的味道， 嗯， 因为它真的是用有机肥去操作的、 嗯、 所以它这个草莓口感上真的会有很大的差别。 嗯，那你刚才在结合刚才你们说到的我们的那些园区，我们规划的路线当中要采摘那些草莓，基本上都属于在哪一个级别上的？ 基本上都属于有机和绿色， 就是上两个档。 对，上两个档的。 嗯嗯，我们通常会说到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经常会听广告啊说什么、 嗯， 纯天然，其实这是一个俗语的称呼，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 没有太多 没有任何意义，对，没有任何意义。 说纯天然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标准了。 对， 但是一定要记住刚才的三个等级。 对， 一个是 无公害，然后再上一级绿色，再上一级有机， 这个才是大家应该了解到的，能够适合咱们不同的选择的一些等级和标准。 对， 嗯 嗯， 那价格也差不多，就是往上走的这个趋势是吧？ 对，价格也差不多、 嗯、 所以就是让大家要关注一个这个公众号彩交通、 嗯、 我们介绍所有的园区都在上面， 这是咱们北京市政府， 对， 咱们的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 为大家来做的一个公益的事情。 对， 嗯，好，郭萌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地方呢，如果有空的话啊，嗯，您如果刚好是有闲暇时光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也说过了，今天为什么推荐这几个区县的他们的一些采摘园，是因为避开这个人流，避开在周末和即将到来还有五一小长假还有我们的端午假期的，那么这些时候可能人比较多，如果您还要想去关注一些不知名的园区，那么郭萌今天推荐的就比较的适合了，